第一百集，许林掏出手机，拨了唐一川的号码。唐一川与一位律师的车停在差不多的位置，他看了看手机，客气地让对方先走。律师们挨个走了，唐一川看着许林朝自己走过来，嘴角那点弧度终于彻底被抹平了。确信四下无人，他打开了车门，许林快走几步上了唐一川的车，叫了唐一川一声哥，也就这一声让他显出一点属于年轻人的活力。唐一川迅速发动引擎，一刻不在原地停留。 不是说了在外面不要联系我？ 他的语气很淡，也没什么埋怨的意思。许林哦了一声，微微搭下眼皮，脸上那点活力又消失了。他最近常露出一种茫然无措的表情，并且对之毫无办法。唐一川问， 你说傅云县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，他没找你麻烦？ 没有。 许林说， 不仅没有，他还说要送我出国读书。 唐一川专注开车。 出国读书也好，如果不喜欢法律那就换个别的专业。对了，你认识傅云县的徒弟贺小仆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过黄奕安的情况？ 许林没有回答唐玉川的问题，反倒问他， 那天晚上特警突然闯来救人，是不是哥你安排的？ 唐玉川嗯了一声，又说，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马上要严打了，公安本就盯那些黑社会盯得很紧。 仿佛铁了心要追根究底，许林继续发问， 你是不是想激怒马炳元那些余党，让他们弄死傅云贤？ 他的声音极不自然地颤抖了一下，像布帛突然被撕出了一道口子。 还有我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 唐一川感觉到许林一直盯着自己，扭头看了他一眼，但他神色平静，似乎全部把对方这撕心裂肺的指控放在心上。 你失踪之后，只有我担忧你的安危，恰好那边的公安有个是我的朋友，出动特警当然是为了救人，你好歹也是法律工作者，应该对我们国家的警察有点信心吧。 唐一川的回答滴水不漏，只是太过理智，太过镇静，那声担忧你的安危听来就不足以令人信服。许林几乎已经哽咽， 那时我才十岁，我爸跟陌生人没区别，我哥也就偶尔回国看我一眼。我之所以拼命学法律，想方设法的进军汉所，甚至切掉手指也要拉傅云县下水，只是为了让你高兴。傅云县不垮我就不高兴。 唐一川毫不客气地打断他，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 我还要回检察院，路口的地铁站放你下车。 此时正是工作日的工作时间，街上行人寥寥，网店冲击实体经济，曾经最繁华的商业街如今商铺关了大半，一扇又一扇的店门上贴着房屋抛售或者招租这类的广告，但依旧乏人问津，整座城市空落落的，好像到处都是北风声。 就差一步，原本因为蒋振兴的案子上头已经准备查他了，结果那个姓马的黑社会来了这么一出，反倒让他脱了身。 到了地铁口，唐一川停下车对许林说， 贺小仆那个案子你整理一下，回去把详细情况发给我。 说到这里，唐一川攥了一把拳头，唐副厅长的情绪一向是很内敛的，他虽然面无表情，指甲却已深深地嵌入了掌心的肉里。许林仍在挣扎，低声说道， 这回他肯只身一人来救我，就算还了我家的债，我跟傅云县已经两清了。 两清？ 唐一川冷冷道， 那是你哥的一条命。 我哥都死了那么多年了，胡世银虽然跑了，但他那些手下基本全被公安扫空了，也算报了仇啊。你已经是副检察长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为什么还要跟傅云县过不去呢？他只是一个律师， 你已经被他笼络了，收买了， 是吗？ 唐一川转头冷冷地逼视着许林的眼睛，天色有点暗了，仿若一块铅板摇摇欲坠。他这张不苟言笑的脸此刻阴得与天色相若，愈发令人胆战。许林一怔，笼不笼络的另说，但他确实羡慕着那个未曾谋面的真正的许林。初听傅云宪救助许林母子的那个故事，他还觉得不可思议，国内第一的腐败律师，血案累累的司法前客，哪像故事里那个正义热忱的年轻法律人。他原本一直不信，再怎么说服自己入戏都没法子真正相信，直到那个晚上枪声响在耳畔，傅云宪护着他躲避枪击，他突然就信了。他最羡慕的还是许苏，那颗趟过泥塘的少年心之所以能够依然保持干净，归根究底是因为那个愿意护着他的人，对他从来都无所保留的维护。红玲放弃了思索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他不是许林，更不是许苏，想明白了这个答案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哥，你读法律难道只是为了报仇吗？你一次次阅卷提审，一次次追诉抗诉，到底是为了个人业绩指标，还是为了法律正义呢？ 我没错过。 唐一川冷着脸提了音量， 再说案子是法院判的，不是我。 我一直记得你以前说过，我国的司法领域里还存在一些羁绊，所以越是手握强权的人越需要自我约束。你说你想成为一名检察官而不是律师，因为你想成为这样自我约束的人，在体制内做出你的努力。 红林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，眼泪流得一塌糊涂。 哥，我们算了好不好？ 下车。 一向冷静克制的唐检察官压过去打开车门，然后粗暴地将对方推出了车外。 马上出国，永远别再来找我。 撂下最后一句话，唐一川开车扬尘而去。道口遇见红灯，唐一川完全没有留意，险些大拉拉地闯过去，多亏两辆警车就停在边上，他及时反应过来，一脚踩下了刹车。一位交警上来检视，原本拉长着脸，一见着他立马就客气起来。 哦，是唐检啊。 一个系统里的唐一川还是副处的时候就常出现在电视上，这位交警认得他。交警走了，唐一川坐在车里撑起额头，兜里手机震个不停，他突然感到非常疲倦。这些年他是够拼的，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，案无大小，但凡他经手的案子一定比别人上心，也一定会让犯罪嫌疑人得到法律允许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。江书记完全不知道他的真实背景，是真欣赏他办案时的果敢与犀利，但外头人不这么看，外头盛传他是江书记的嫡亲侄子，甚至有传他靠逢迎拍马上位。唐一川从不澄清或者否认，甚至乐得走漏一些虚虚实实的风声，狐假虎威的预言人人听过，他愿意让别人以为他是那只狐狸，即使狐狸狡诈肮脏又阴险。